特別審批程序進行應急審評審批，附條件批准兩款疫苗的上市註冊申請，要求繼續開展相關的研究工作，完成附條件的要求，及時提交後續研究結果。缅甸继续有示威活动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在最大城市仰光，有学生和医生团体上街抗议。另外有支持军方和反对军方的民众发生冲突，据报多人受伤。外电报道，几百名军方支持者在市内游行，途经一个铁路车站的时候被旁观的民众嘲笑，当中有人敲打厨具抗议。军方支持者向民众发射弹弓和钉石。在社交媒体流传的相片见到，施袭者手持弹弓、铁枝和刀和其他的利器。有影片拍摄到一名相信是军方支持者的男子，在市中心一间酒店外用刀刺伤一名的男子。事后抵达现场的安全部队将多名怀疑施袭者带走。天气方面，位于华中的一道冷锋会在明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雨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明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幅七年前的旧照片。 你说你双手等候默许，为何我总不让你伴随？你说你很想使我不再独个流泪，我甜蜜但我不是一句。 七年前制作的一个小 demo， 他形容为是回忆里的一幅旧照片。再听翻，他觉得仍然浪漫的，重新编曲、制作和乐迷分享当年自己的多愁善感。中国电视 Serini 编曲 A Good Day。監製 A Good Day Serini。 如有天我也許終會勇敢跟你去。 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第十位 Serini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敏感时刻的李敏，要问一下我的拍档茉莉。喂，如果你要送个甜品俾屋企人，你会送咩呢？ 红豆沙，因为呢如果红豆沙嘅话呢，我觉得好似我同敏大人咁啊，敏大人似糖水，我似红豆，加埋糖之刀咁样，甜死啊！ 我仲以为你话我哋似陈皮，老得嚟好矜贵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點至12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莉，敏感时刻。 星期四的晚上呢，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入面的直播室有李敏敏大人啦，还有我莫莉。 Hello, 莫莉。 电话呢每一次头半个钟呢都有一个灵魂人物的。 是。 这个人呢讲完那些戏之后呢，我真的会去看，又或者会去留意。嗯、他是李亚力。 Hello, 敏大人好，莫莉好，各位朋友。 是。我终于都看了。 好彩我是灵魂人物，不是灵魂。 不是灵魂人物。 都有套电影讲灵魂的这个。 是。我未看，但是就看了上个礼拜李亚力介绍那套了、宋仲基那套，我终于看了。我终于明白李亚力为什么会说呢，宋仲基其实我之前说宋仲基头那段时间，因为我就这样看十几分钟、十分钟。 是。 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很闷啊，很沉寂啊，没什么反应啊。咁原来咧系之后嘅时候就完全唔系噶，入面完全嗰啲紧张巴巴，点样要战斗奋斗嗰啲样咧， 系咧， 系咯，所以敏大人，我觉得你咧 都要睇嘅， 系啦，飞走头廿分钟，你既然睇咗十五分钟嘛， 系啊系啊， 其实你飞多几分钟就得噶啦，我发现几好睇嘅。 咁点解啲创作人佢哋唔谂一谂头嗰几分钟，即系嗰十几分钟咧？ 系系咯，因为电 救一救佢咧， 系咯。 冇得解嘅，中意嘅啫。 定系交代，因为佢要。 都算系嘅，但系佢想俾个气氛啊嘛。 系。 即系呢个系 space adventure 一种喜剧嘅气氛，佢想俾个喜剧气氛。 系。同埋我宁愿系，同埋我宁愿佢头嗰段时间闷咗佢，好过佢中间突然间闷啊。咁佢反而整到成佢 job 咗添啊。 但系有啲人即系睇头十五分钟先我咁样。 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始终咧佢开头。拍完咧係想去戲院嘅，係 啊，哦，佢入咗去就冇得出嚟嘅，我明啊，我明啊， 你明啊嘛，係好偶然先上 M 平台嘅啫，真係 係咁今日就唔係講呢一套電影，即係唔係講勝利好，因為上個禮拜已經講咗噶啦，只不過我講埋我哋嘅後即係睇後感啫。今日你講嘅咧係一套關於日本嘅電視劇定電影啊，算 係呢個咧就係治愈系嘅日劇，好耐冇講啲治愈系嘅。叫做黑心居酒屋。 哇！但系讲黑心嘅话，即系一听个名字似系啲奸商嘅，点解治愈啊？ 佢有破题嘅，即系嗱呢啲同呢个，即系首先我要讲讲啊，呢个黑心居酒屋咧就系即系一间居酒屋啦，咁有好多人物啦，咁啊有自己嘅故事啊，大家嘅故事啊咁样。咁其实咧。好容易會聯想到咧，之前有一套好出名叫《深夜食堂》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咁咧，佢都有個破題嘅，《深夜食堂》就係話佢夜晚十二點先開㗎，咁樣咁冇 menu 㗎，你中意食乜我做到就做啦，咁即係佢一個破題食，咁佢都有嘅呢一個黑心居酒屋。咁咩叫黑心居酒屋咧？咁就話咧，佢話其實咧呢間居酒屋做嘅嘢咧，全部都係家庭菜，即係個個都識煮嘅，即係好似番茄蛋啊、荷包蛋啊咁樣。咁咧，但系咧，仲要收你钱。 系 咁呢个好黑心啦，即系 黑心位就喺呢度啫。 系啦，原本个老板咧就觉得呢件事本身已经好黑心啦。 嗯， 咁所以点可以令到啲食客可以唔觉得好似白花咗银子咁咧？咁就要用心去烹调同埋制作啦，咁样。 其实我觉得佢唔算黑心噶啦，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咧，小卖部嗰杯面都系十俾我啫嘛，佢咪喺度收我钱。 咪系起码佢都。呢間居酒會過個碗啦、 啊，係啊，同埋有個番茄炒蛋啊，佢揾滾水淥俾我噶咋，我中學嘅時候 係咁噶啦，唉，滾水都自己斟嘅，係 啊 咁所以咧其實所謂嘅黑心咧，只不過係一個我覺得係有啲即係吸引你去睇嘅原因咯。啊，你都想睇下點解黑心咧咁斗膽嚇，將自己嘅叫做黑心，即係自己嘅鋪頭叫黑心啊。咁佢有解釋嘅，每一集都解釋一次嘅，放心。咁咧呢个咧就系、是、咁第一季啫，我觉得佢应该开第二季噶啦。咁咧佢好短嘅啫，廿分钟到一集。咁第一季有十一集啦，咁七除八扣可能都系得个三个零钟，四个钟咁。咁所以咧 一日煲晒噶啦， 系好快嘅啫，好快。同埋佢好多嘢咧，你可以 skip 嘅。因为咧佢都几得意嘅，中间有啲，因为我会讲一讲。咁咧就都系以佢嘅题材咧，每一集嘅题材咧都系人情味为主嘅，即系虽然有煮餸啦，当然，咁好多人情味嘅嘢喺里边啦。咁咧佢比较特色嘅咧就系佢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 menu 嘅，咁个 menu 咧除咗食个食即系个菜单之外咧，都会介绍酒嘅，即系日本嘅各种酒啦，清酒啊、烧酒啊、啤酒都有。咁咧，而且咧系唐儿皇之咁样卖广告嘅。 哦， 即係完全你話植入廣告啦，佢唔使植入嘅，佢唔使植入嘅。 系， 佢直情摆喺度俾你睇，最尾 有冇指埋话呢一只咧就比较清甜啊，好抵噶，几多钱啊？ 系啦，仲要介绍，仲要好认真噶，唔系人哋要介绍个历史啦，边个地区嘅厂啦，用咩米，用咩水啦， 咁 有咩特质啦？ 系佢未播应该赚好多广告费噶啦，呢套 剧冇错，咁咧同埋 ending 一定会再 show 一次嗰支酒嘅。 哦，吓咁啊，所以咧。喂，你话咁多嘢 都植入啦，喂， 系啊，佢就摆明居马、啊、就完全唔系植入广告，佢摆明就系广告。 嗯嗯， 咁但系佢都有好嘅地方，因为本身咧系原著小说嚟嘅。 嗯， 咁就系原作者咧就系秋川龙美啦。 嗯， 咁就嗰本书已经卖到65万册以上噶啦，喺日本吓。 都系 几 耐年前嘅小说嚟嘅，原本 都系几年前嘅啫。 哦，咁快就翻拍啦。 系啊，系咁噶啦，日本嘅文化兴改编噶嘛， 系 啊，同埋套剧基本上都系2018年就已经有噶啦，咁、 嗯、 其实你上咗平台之后就梗系迟咗少少啦， 会 迟咗少少，咁另一个卖点咧，呢套剧嘅卖点系咩咧？就系、是、片增文萌美啊，即系个女主角， 系 咁咧，呢套剧主要系讲两姊妹去经营嗰间居酒屋啦，因为佢嘅父母咧就唔知咩原因就双双死亡嘅，咁冇讲啊，成季都冇讲嘅，咁可能要等第二季，咁咧就由两个即系两姊妹去 run 呢一个居酒屋啦，咁样，咁头先我讲片山萌美咧，咁其实已经系30噶啦，咁应该系佢首次担任女一嘅、 哦、 ，OK， 即系呢个女一，咁算系好大突破噶啦，因为我哋之前认识佢咧，呢位片山小姐咧，其实系由水着女星开始认识 嘅，但系你都话30岁啦，唔通仲水着咩？ 系都仲卖得嘅人哋，你唔好睇笑，系喺日本仲好卖得嘅， 系 咁咧就后屘就做一啲拍一啲电影啦，转型啦，就拍一啲漫改嘅电影啦，即系漫画改编电影啦，唔知佢拍乜嘅，不过就有佢啦。 唔知拍乜嘢？ 系啊，我以为恐怖片啦，睇下睇下，跟住要 fast forward 睇啦，睇完之后都唔知佢讲。系跟住咧就拍过一套好有争议性嘅电影，叫《富美子之竹》。 嗯， 就系嗰啲恋足癖嚟嘅。 系 咁算系情色电影啦。咁但系佢又恋 足 好大气质， 系即系中意只脚趾啊嗰啲。 系啊，净系只脚嘅咋？咁佢就系着条短裤咯。因为佢其实佢一个女佣咁上下嘅身份啦，咁佢嗰个主人家咧就好中意佢对脚，咁佢话咧即称赞啊，因为系一个雕塑家嚟嘅，成日都揾佢对脚做 model， 佢话呢对脚啊喺日本啊值2亿， 哇， 2亿日元 啊， 系啦咁样， 但系佢都只系一个女佣嚟啫，喺个剧入面， 咁佢嗰个好得意，咁佢成日都系讲嗰个成日都系揾佢对脚嚟做雕塑啊，雕塑嘅题材咁啊，所以成日都露对脚出嚟啦，咁后屘都有啦，好犀利啦，就譬如小偷家族嘅嗰个细路女个妈妈啦，即系会打个女嗰个妈妈啦，咁一路都系尝试突破佢呢个水着女星嘅一个范围，咁啊终于到呢度算系黑心居酒屋，就算系佢成功转型噶啦，咁已经系属于一个演技演员啦，咁虽然佢都系日本嗰套硬演比较多啲，颜演即系半泽直树嗰啲咧，眼耳口鼻揽埋一齐啊，成日都好多表情啊咁样，咁基本上身体冇喐嘅， 系 啊，颜演，咁身体冇乜动作嘅，因为佢成日都企喺个吧台后边喺度煮餸咧，就冇乜动作， 煮餸嘅动作咯， 系，咁所以佢出嚟倾偈嗰阵咧，只能够因为佢煮紧餸啊嘛，所以佢只能够颜演，即系嗰啲表情咁样，咁都几得意嘅，咁啊就系咁啊。都几好睇嘅，咁你讲， 冇，咁我想问下啦，咁呢一套剧嘅时候，头先你话有好多都会飞走噶嘛？除咗啲广告啊嗰啲之外，有啲咩？ 我话佢之前拍一套漫改电影啫，漫画改编电影。 系，咁我想话，咁呢一套嘢你头先都讲到好多植入广告嗰啲嘛？咁有啲乜嘢吸引到你继续去睇，而今日会讲呢套电影咧？ 第一咧，因为太多人将佢同呢个深夜食堂比较啦。 嗯。 咁我都會講下啲比較嘅引擎。 好。 咁另一個呢就係因為佢啲餸都比較簡單嘅，比深夜食堂都仲要簡單，深夜食堂已經好簡單嘅，不過佢仲要簡單啲。咁而且呢佢比較那個酒呢，即係各種唔同嘅酒呢，其實我都幾有興趣去睇下，都幾得意啦，我覺得第一，即係雖然我唔係好飲得，咁但係就都叫做又係識啲嘢啦，原來哇淨係酒都可以咁樣分㗎喎。 咁因為其實佢其中提過咧，呢、這個女主角咧，其實佢考咗個日本嘅品酒師嘅試嘅，係咁、啊、都幾好笑嘅嗰、那個過程，佢就係咗喺屋企練習咧。 嗯 就品到醉咗，佢俾佢老豆鬧啊！佢老豆，你品酒品到醉咗，你點樣去比賽？ 係 都幾好笑。 係 咁啊！同埋佢嘅觀點係比較女性化啲。 明白，嗯、因為佢係女版嘅深宵食堂嚟噶嘛，算係 深夜食堂。 係深夜食堂。好啦，咁啊，講到呢一度啦，我哋不如俾阿李亞力咧稍作休息一陣，一轉個頭再話俾你聽，究竟套嘢係講啲乜嘢 啊？怎麼説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仍然又对着我一丝一闪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里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 这个是维斯的 Jill 的一知半解。翻到嚟繼續咧，有李亞力喺度嘅，咁啊，我哋今日講嘅咧一套日本嘅電視劇叫做《黑心居酒屋》。 嗯， 係啦，咁頭先講到咧，就好多人都將佢同呢個深夜食堂比較啦。咁、除咗個核心就係嗰、那個利用美食去温暖食客呢樣嘢不變之外咧，咁、基本上咧，佢係兩個即係一個天同一個地嘅。咁咧簡單啲去講咧，就係深夜食堂有嘅嘢咧，黑心居酒屋就冇嘅。深夜食堂冇嘅嘢咧，黑心居酒屋就有啦。 即係男人同埋女人咁啊， 調 翻轉， 啱啱 調 轉嘅。咁啊，譬如深夜食堂，大家知啦，十二點先開啦，咁啊，成間鋪都黑掹掹噶嘛。咁咧，居酒屋咧就好光明嘅，好乾淨嘅，好清潔嘅。OK， 咁呢個第一啦。咁咧啲故事題材咧都係好明顯睇到係男人嘅出發點同埋女人嘅出發點嘅。係，即係佢居酒屋咧比較接近一個屋企嘅感覺。即係大家翻嚟屋企啦咁樣。咁所以好温馨啊，好温暖啊，有咩牢骚啊，讲下就得啦。咁但系咧，深夜食堂咧就一个好似人生嘅中转站咁啊，我觉得。即系去到深夜食堂，你会搵到自己嘅新方向啊，或者搵翻自己过去嘅一啲宝贵嘅嘢啦。咁所以着力点系好唔一样嘅。咁啊，即系好明显系两个极啦。咁啊，跟住咧就讲主厨啦，即系 master 啦。个厨师啦，咁喺呢个黑心居酒屋咧就系美音啦，咁美音咧就系承继咗佢爹哋嘅一啲厨艺嘅，咁但系佢都自己觉得唔满意嘅，成日都好似煮唔翻佢爹哋嗰啲好食嘅味道出嚟啦，咁咧就三十而已嘅啫，人生经验唔多吓，咁但系咧佢都尽量咧去安慰佢嘅熟客咁样，即系用美食，同埋酒啊，最紧要系酒。咁但係咧，你要睇翻深夜食堂咧，呢、這個老闆咧係我哋到而家都唔知佢過去，我哋淨係知道佢有段過去啫。係，咁究竟過去係啦，刀疤 點嚟嘅咧？到底佢係斬叉燒嚟嘅， 定係俾只蟹吉親咧？唔知嘅。咁總之咧，大家又估唔到佢嘅背景啊，又好似有啲情啊，又好似冇啲情啊咁樣啊，就好奇怪啦。咁總之就係喺個主廚上面就好唔同啦。咁美音就比較亮麗啲啦，始終一個女主角啊嘛，咁老闆咧就比較暗，即係陰影啲啦，黑暗啲啦。咁嗰啲熟客咧都有唔同嘅，居酒屋嘅熟客咧主要都係圍繞住嗰條商店街啊，或者附近啲街坊，即係來咗嗰啲人嘅啫，就冇乜外來人嘅暫時，只有一個。我諗佢係特登留過嚟做一個感情伏線嘅，佢成日咧都係收鋪咧。嗰陣咧就有一個男人衝入嚟嘅，係，咁就即係成個鋪頭得翻佢同阿美音嘅啫，咁啊兩個喺度傾偈啊食嘢啊，咁所以呢條好明顯咧就感情伏線啦，咁但係呢個男人背後有啲乜嘢大家又唔知嘅，因為佢都冇交代，咁啊應該喺第二季先入。 咁佢哋係傾啲咩㗎？即係會唔會都係心理傾訴啊嗰啲，定係閒話家常啊嗰啲㗎？ 都是讲食物嘅啫， 哦， 即系咁样，哦，原来咁样食可以咁样食啊，咁样食会有啲咩感觉啊？ 咁都几难写， 系好难写嘅。咁 但系吸引到你压力去睇， 系 咯， 系佢出场个频率唔高嘅，放心， 系 即系唔知两次定三次嘅啫。咁所以都系讲食嘅多咯，即系佢第一次出现系落紧雨入咗嚟啊，第二次食就系路过。咁留低咗佢手巾啦，第三次就翻嚟再食就攞翻条手巾啦，咁样啦，即系有啲即系吓情节起伏咁样嘅。咁但系佢哋两个关系咧就未明显化嘅。总之觉得呢个男仔系可能有啲意思啦，咁样。但系食堂嗰边咧，深夜食堂嗰边咧，就大部分嘅食客咧都系离乡别井嘅低下阶层。咁我哋会睇透过个角色本身去知道。佢哋喺鄉下嘅情況係發生咩事啊？或者佢哋做咗啲乜嘢要被逼要離開家鄉啊？或者佢哋想唔想翻去家鄉揾翻佢哋自己條根啊？咁都係一個佢哋嘅用即係劇情上嘅鋪展咯。咁至於彩蛋咧，就 有冇啲好勁嘅人突然間爆出嚟？因為通常啲彩蛋就係突然間有啲好勁嘅嘉賓。 佢又冇喎，深夜食堂比較多，突然間有個好勁嘅演員走出嚟咁客串咁樣。咁就居酒屋嗰邊就冇嘅，都係嗰班啦。咁食譜上面大家都有嘅，即係大家都煮翻一次。咁就如果居酒屋咧，就仲有真係食譜添，即係咩幾多安子，咩幾多茶匙咁樣都講埋嘅。咁就同埋有酒啦，最緊要介紹嗰支酒啦，擺明居嘛要介紹酒啦。咁所以就一切都頭先我好似嘅嗰個結論咁啦，即係總之食堂有嘅嘢，居酒屋就冇啦；居酒屋有嘅嘢就食堂冇啦。咁都幾得意嘅，咁 先做到生意噶嘛。 係啦，冇錯啊，係 你唔同嘅客唔同嘅货嘛。 系，咁我想问下李亚力啦，如果你咁讲嘅话，深夜食堂你会觉得好睇啲，定系呢一套女子版嘅深夜食堂，即系黑心居酒屋，你觉得好睇啲咧？ 系啦，如果讲剧情咧，我就中意睇深夜食堂嘅，因为佢讲嗰啲人性啊，或者系嗰啲低下阶层嗰啲感情咧，比较丰富啲嘅，浓郁啲嘅。 嗯， 咁但系咧，诶。我都要睇下 CP 噶， 系， 系咪啊？美美颜好重要噶嘛， 系， 眼中都要睇下嘅。咁我觉得近期，因为其实都好耐冇深夜食堂嘅第新嘅一季啦。 明白， 呢个都 OK 嘅。 总括而言，李亚力系俾佢哋嘅颜值咧去吸引住，所以睇呢一套电影嘅。拜拜，thank you 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发展局公布下年度卖地计划，将会推出15幅住宅地，合共可以兴建6000个单位。住宅用地方面，新界区占最多，有10幅，位于大埔、大屿山、元朗同屯门等。港岛区有4幅，位于坚尼地城、西宁街同域多利道、浅水湾、南湾道等。九龙区只有1幅住宅用地出售，位于九龙塘广播道79号的教育电视中心。至于商业和酒店用地，2幅位于启德，1幅在东涌。下年度连同铁路、市建局和私人发展重建项目，潜在住宅供应大约1650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强调，会继续努力维持持续稳定的土地供应，视乎情况在季度中决定是否加推。他透露，教育电视中心用地可望在第二季招标出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就预算案内容作出回应。多名市民致电表达对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的不满，认为应该考虑派发现金。陈茂波说，派发消费券用意是希望帮到中小企、零售和餐饮等受疫情影响的行业，而向失业人士推出100%担保贷款计划，无可避免会有坏账问题，但相信申请人会尽力偿还。他又说，前年本港曾经经历黑暴，因此80亿的国安开支是有需要。澳洲国会正式通过新法案，要求 Facebook 和 Google 等社交媒体发布新闻内容的时候，需要向有关新闻机构付费，有关立法成为全球首例。法例定明，若果社交媒体和新闻机构未能够就发布新闻内容定价，或者商业谈判破裂的时候，政府将会就谈判安排独立仲裁。据报，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亦都有意参考澳洲今次的立法。澳洲财政部和通讯部在立法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新法例能够确立新闻机构获得合理回报，持续澳洲新闻行业的公众利益。市场竞争监管机构认为，新法例有助新闻机构提高议价能力，令双方谈判更加公平。新加坡一名警员的妻子涉嫌将屋企的缅甸女佣虐待致死，她在法庭承认过失杀人等28项控罪，面临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控方形容40岁被告的行为恶毒和不人道，法庭择日宣判。案情透露，案中女佣在2015年离开缅甸，首次出国工作，到被告的家中任职，但是被告之后认为女佣做嘢慢、卫生习惯差、食量大，同年10月开始虐待她。女佣在2016年7月死亡，当时24岁的她体重只有24公斤，即是不够53磅。控方说，被告曾经每日虐打女佣几次，又曾经用电烫斗烫伤对方。女佣经常只获提供浸湿了的面包、冷冻食物和少量的米饭。被告的妈妈和丈夫亦都因为涉嫌虐佣而被控，据报她的丈夫在案发之后已经被警方停职。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942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2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1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9，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98，新西兰元对美元0.7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06美元，卖出1,781.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听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看不到东西啊。 你除了个眼罩先啦。 除了啦，都是什么都看不到，难道我盲了？ 黑蒙蒙，你都未开灯， 点解净系见到光嘅？ 你戴翻副眼镜先。 咦，睇到咯？吓，咁得意嘅，点解戴翻副眼镜就乜嘢都一清二楚咧？ 呢、这个就系同折射有关嘅，大家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 李慧妍、 赵善恩主持嘅 《Step 上创实验室》。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啦，咁咧喺直播室入面咧，除咗我摩利之外，亦都有敏大人喺度啦。今日咧，我好想讲咧一啲咧，其实可能将来对于敏大人嚟讲系唔关事噶啦、 嗯。 不过你可以作为参考，迟啲可能系其中一个剧本都唔奇。对于我嚟讲咧，我都谂住心郁郁啊！睇完今日嘅题目之后，原本我系惊嘅。咁到底系咩咧？就系、是、疫情之下咧，有好多嘢都转变咗啦，亦都改变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带嚟俾我哋有好多唔好嘅好唔好嘅坏处，亦都有好多好似咦几好咁、 或者原来都得喎， 系啦，原来都得喎，又或者一啲新嘅试验，原来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噶啦，人咧即系群体动物嚟噶嘛，成日都话，每一个女仔，尤其是咧都觉得揾个终身伴侣先至系最终嘅目的。虽然敏大人就觉得知性时代唔系啦，你自己做你自己喜欢嘅嘢更为重要啦，但依然仲有一撮人系咁谂噶嘛，咁、所以咧喺疫情之下咧，咁啊好多人都会谂就喂拍拖嗰啲可能少见咗啦。异地恋又更加少见啦，如果单身嘅人士又点呢？即系对于佢哋嚟讲，佢哋更加难，甚至乎未必有机会去认识一啲新嘅朋友，甚至乎走去同人哋去开花尝试，即系进一步嘅关系噶嘛。但系原来咧，最近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各项嘅调查啦，或者一啲嘅研究咧，都讲咧，原来而家有一个新世代去结识新朋友，原来已经去到咧叫做约会程式嘅新世代，即系话用一啲交友嘅平台。 去越嚟越多人去喺入面去識一啲新嘅朋友咯。即係以前就可能大家都覺得，誒嗰啲係玩下嗰啲，原來唔係啊！一啲研究就係話原來 認真噶， 認真嘅都開始喺呢個約會 app 入面咧。 我覺得應該係認真同埋唔認真都係， 係都會嘅。咁一陣間都可以講下，有啲就會覺得點解驚，有啲就唔驚咁樣啦。咁好啦，咁啊，係 咪聽完你今晚之後，大家會放心啲噶？ 我覺得未必啊，因為我兩樣都會講下嘅，即係有啲成功嘅例子係點嘅咧，唔成功又係點嘅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再諗一諗， 參詳 下。咁佢就話咧，原來仲要最近咧，即係其實呢幾年已經開始慢慢興起呢一樣嘢㗎啦。直至到咧，其實上年嘅時候啦，大家都知啦，有一個疫情啦，疫情嘅關係咧，令到咧呢一個網上嘅約會或者呢個交友嘅視像嘅聊天，即係傾偈啦嘅人多咗好多，有一個嘅。dating 嘅網站，一個約會嘅網站，有一個嘅研究報告就話，全球啊喺 online 嘅約會咧已經增加咗 82% 咯，即係比起平時啊疫情之前嘅時候多咗 82%、 但我你要講埋一陣間 online 約會到底做咩嘢？就係咪就咁對住個？ 而家正正就會講啦， 係啊，係啦，好心急， 係好心急。但係佢就話咧，因為冇辦法見面啦。其中咧即係所講陣間有啲乜嘢嘅 item 去講啦。但係見面嘅傾偈啊、約會啊嗰啲咧，已經原來即係視像嘅傾偈啊，講緊，已經變成咗首選咯。而家係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話，喂，我哋出嚟飲個茶見個面啦，已經唔係啦。而家就話，喂，約個時間我哋網上面傾偈啦，呢一個先至係首選咯。已經唔再係話落嚟去酒樓飲個茶啦咁樣喺外國啊。咁跟住佢亦都有講咧，就話啦，頭先都講，咁如果係話網上一啲交友嘅平台，到底係做啲乜嘢？點樣為之 online 嘅一個嘅約會咧？咁佢又講嘅，佢話原來咧有好多人咧，即係或者有一啲嘅 app 咧，已經喺短短。尤其是疫症期间新增了很多关于视像聊天的一些功能或者一些平台给大家去倾偈，或者安心地可以保障自己私隐的情况下去倾偈。其中呢有一个 不出来的就 OK 的了。 有些直情不是因为我们平时 但是有些骗案啊，一些富婆啊，或者是就算女的专业人士被人家呃千零二千万都是。是傾偈冇出嚟嘅， 嗰啲係文字版啊嘛，而家就係視像版。 哦， 係啦，視像可以俾你傾嘅，同埋就係有一啲嘅私隱，就係、譬如，因為而家我哋傾偈 冇。視像版有冇得呃啊？ 都有嘅，一陣間可以講下。咁但係其實咧，亦都有一樣嘢就係、某程度上我哋如果傾偈嘅時候咧，而家用緊嗰啲功能啦，我哋係有咗對方電話號碼，或者有咗對方某一啲嘅私人嘅一啲嘅資訊，我哋先至可以互相聯繫噶嘛。咁而家咧，佢哋就會私隱嘅關。但是他们就可能在程式上做一些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你都可以跟那个人聊到偈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人或者那个人骚扰你的话、你直接封锁了他就可以了、即有很多这些事就简单了 那你有时订、酒店、你经过某些程式入面他入变嗰个聊天嘅功能系唔需要电话噶嘛？ 但系其实又可以咁讲，但系可能再保障埋你啲 I P 嗰啲，我唔知啦。但系佢就话有会保障大家私隐去做呢样嘢。 系 咁咧，好啦，譬如有一个嘅网站就会喺上年四月嘅时候已经咧，因为疫情关系即刻加咗一个叫做在家约会嘅倾偈俾嘅功能俾人哋去做。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社交嘅一啲交友嘅 app 咧，直情咧。佢就同一啲相體嘅公司合作啊，去幫人哋做視像版嘅相體咯。即係話，譬如我哋 其實而家我哋請姐姐都係咁噶， 係咪啊？ 係啊。 但係嗰個直情可能你是終身伴侶噶咯，諗下姐姐你都 話啫，相體即係跟住 OK 就拍拖啫，唔係即刻。今晚即刻結婚噶嘛？ 但系我意思即系话姐姐咧，其实都系只不过你想睇下佢做嘢嘅功能，即系或者佢 O 唔 O K 情唔情即啱啱自己唔啱嘅话，完约就可以完噶嘛。但系如果你话相睇嘅话，你感觉上面好似应该庄重啲， 唔系、我觉得相睇咁好、 反而咁样好啊。 嗱，我睇姐姐咧，佢即系除非真系好唔顺眼嘅啫，咁顺眼唔顺唔顺眼呢啲啊，自己睇啊。可能你我特别中意眼细嘅，或者我中意眼大嘅咁样。咁但系重点姐姐都唔系即系以貌取姐姐噶嘛，系以你嘅 能力、 工作能力噶嘛。 嗯， 不。 爱情就唔系噶嘛， 系 真系好似阿李亚力话斋，佢要睇颜值噶、哦， 系 咁所以如果佢视像功能会唔会第一样嘢就系唔啱就算啦，咁就唔好嘥大家时间呢，就唔使话化个妆啊，然后出嚟啊咁啊，除非你啊。真係好 bad luck， 有啲人好靚嘅，但係唔上鏡嘅， 係係係 嚇，咁、啊、你梗係應該係要面試啦。嗱，呢、這個就同呢啲大學面試一樣， 但係依家有好多美顏 app 噶嘛，你分分鐘都係假噶。 啊，咁啊係啊， 你諗下一秒佢真係可以將你個樣變到幾瘦啊！你睇嗰啲唱歌啊，平時喺吸引人嗰啲係咪先？ 哎呀，真係活喺謊言入邊，係 啊， 真係避無可避、啊。 有啲唔記得撳個掣嘅時候變兩樣嘢，不過亦都係頭先阿敏達人話齋，敏達人都覺得不妨一試啊。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咧。多咗好多人去參加呢一個嘅雙體嘅 app 啦、 嗯， 另外啦，亦都有咧，佢都有講就係話，喂，仲有啲乜嘢咧？咁佢都有講咧，原來有一啲嘅 app 咧，就係啊，增設咗咧，一啲 game 啊，咁嗰啲 game 就係叫做直播約會啊，即係 live 嘅所有嘢都。咁你就 live 去同一個人約會，你睇下 O 唔 OK？ 而呢一樣嘢係原來喺外國多咗好多人去嘗試呢一樣嘅約會。咁佢都話咧，呢一樣嘢咧就係包括啲乜嘢嘅活動咧？例如視像嘅速配運動，即係嗰啲 table for six 嗰啲變曬做 cam 啦、嗯，全部。咁再加上咧就係去玩一啲遊戲啊，咁樣睇下你哋又啱唔啱啊？甚至乎有一啲就係頭先問大話，即係見樣嘅啫。原來有一撮人咧都選擇係想靈性上面、心靈。上面溝通 嘅，傾咗偈先， 係啦。咁所以嗰班人咧，亦都可以選擇咧，就係一個叫盲約遊戲，即係話你睇唔到嗰人嘅樣。 Blind date， 你只係同佢傾下偈先，咁係感受下嗰人嘅個性係點樣嘅，佢嘅內在又係點樣嘅，就唔需要見樣嘅，就有啲咁樣嘅 app。甚至乎咧，有一啲咧係點樣咧？可能有一啲嘅 app 咧，就係當你已經同嗰人都好似想進一步想約會，咁點咧？佢做一啲虛擬嘅酒吧。去俾你同佢視像傾偈，即係譬如話阿敏大人啊，我今日即係都想同你約會，不如我哋酒吧傾個偈啊，請你飲杯清酒咧，咁佢就真係有個我唔知佢點做到啦，即係一啲虛擬嘅嘢，就令到你覺得好似同佢真係酒吧度傾緊偈咁樣咯。咁好啦，咁啊一陣間翻嚟再講下啦。 不如我哋試下咯， 試下點啊？ 一齊上去嗰、那個， 我覺得要錢噶。 系咩？ 我覺得咯， 哦、總係呢啲咧，有啲 ladies night 噶嘛。 咁、啊、上網睇下，上網睇下，轉頭就翻嚟講下，到底有啲咩人咁有興趣呢個嘅視像約會啊？ 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试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某，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捐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游行有某某现身与唱歌，擦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重过刀，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头，新春天 在吗？ 翻到嚟敏感时刻啦，今日咧就会讲一啲关于而家新世代去点样去约会嘅咧，原来就系用网上面嘅 app。咁、好啦，咁啊头先都讲就话有啲咩人或者点解会更热衷呢个 app 咧？头先讲少少啦，就系、因为而家呢个疫症啦，咁啊疫情里面但系疫情之前好多人都会对呢个视像嘅约会好心生呢个疑惑嘅，会觉得俾人呃嘅为主噶嘛。咁好啦，咁啊直至到咧佢哋都有讲过话，其实咧有好多时亦都因为呢个疫情咧而令到大家嗰个谂法都改变咗嘅。例如咧有一啲嘅年青人即系开始都会觉得，因为自己喺屋企越嚟越觉得无聊啦。咁啊而且咧佢哋因为疫情关系又冇得出街啊，可能未必要翻工啊，只能够喺屋企度做嘢啊，甚至乎可能佢哋被逼要放假添。咁咧好多时咧呢班人咧就系有自己嘅兴趣或者想去旅行。全部嘢都做唔到咯，咁所以佢哋就会觉得，我哋都会觉得无聊噶嘛，咁不如就上网识啲人倾下偈啦，咁呢啲都无伤大雅啫，即系开头嘅原意可能系咁样嘅，又或者咧有啲人亦都开始意识到咧，喂唔对路，都已经本来几个月，跟住半年，甚至乎一年到年几啦，咁个疫情都好似仲未减退，咁啲人就开始慢慢意识到嘅就系、我哋仲要隔离几耐咧？这个社交嘅距离又要隔离几耐呢，而令到佢哋咧就开始有个决定，就觉得，之前嗰啲虚拟或者网上嘅约会我哋唔信啦，咁而家我哋直情系真系连实体嘅约会都唔做，定系放手一搏去接受虚拟世界呢个新嘅世界咧？跟住咧，佢哋亦都有讲过话，佢哋有一个研究发现，原来大部分人都选择后者，即系都想选择，不如尝试一啲新嘅， 最多唔出去啫。 系啦系啦， 如果你呃我，我呃翻你啦。 系啦，又或者我唔俾任何嘢，你咪呃唔到我咯。 见唔对路咪算咯。 系啦，顶笼呃到我啲时间嘅啫，同你倾偈嘅心思嘅啫咁。咁所以亦都多咗人接受呢一样嘢，甚至乎咧，亦都有啲人咧都开始觉得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哋开始越嚟越除咗觉得无聊之外，其中一样嘢就系觉得好孤单啊。咁佢哋亦都知道自己嘅感情状况，因为大部分可能呢啲都系单身啦，甚至乎唔单身嘅，可能佢哋都会觉得，哇！我日日都留喺屋企，我都想有个人陪住自己啊。咁又或者有啲人都觉得，我都想安定落嚟啊。咁不如我就网上识人啦。咁因为我都想快啲识到一个真嘅伴侣，跟住同佢结婚生仔定落嚟咁。咁我之前都识到一个嘅朋友，都系类近咁样嘅。因为疫情嘅关系而令到佢都会有好多谂法唔同咗。有啲都会觉得系咯，我都想珍惜身边嘅眼前人，不如结婚啦。即系我有朋友系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呢一样嘢亦都会令到佢哋更加单身嘅人就尝试一啲网上嘅程式约会啦。甚至乎有啲人咧都会讲嘅，因为咧其中咧史丹福大学啊有一个社会学系嘅教授啊，佢叫 Michael， 佢就系试咗呢一个学 系啦。 网上嘅情缘， 结果亦都成功咁。佢又唔系，但系佢就对于呢样嘢都好好奇， 佢做研究， 做咗研究啦。 切、咁佢自己唔试， 可能佢试咗冇讲啫， 系啊， 试咗冇讲咁，佢冇嚟话我真实用家咁啊嘛。咁啲人可能觉得唔中肯咯，成件事 好似郭富城咁啊， 系啦， 我系真实用家。 咁咧呢一个 Michael 咧就话啦，网上咧即系有好多做咗一个深入嘅研究，咁佢就话发现咧，原来喺网上面约会咧，比现实寻找一啲伴侣咧，最大嘅优胜之处就系可以揾到一个完美嘅陌生人。咩叫完美嘅陌生人呢？就系、譬如我哋如果喺街度见到一个人，去识嗰个人已经好难噶啦。但系你网上系好大海量嘅人去俾你认识，而呢班人分分钟你全部都唔识噶。你明唔明啊？ 即系喺现实世界实体嘅时候就冇可能识到。 系啦，或者你机会好少咯，你冇理由下下喺巴士站都等人，跟住问人哋可唔可以同人做朋友噶嘛？啲人一定觉得系色魔嚟噶嘛？咁但系而家你网上面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佢话因为现实生活入面咧，往往咧就好比较难啲去识到一啲陌生嘅朋友，或者完全唔同一个生活圈子嘅朋友，尤其是一啲嘅后生仔啊，佢哋会觉得咧就系、就算咧身边嘅朋友介绍咗啲朋友俾我识，佢都系朋友嘅朋友，咁即系话佢哋嘅喜好或者生活圈子都系类近嘅。咁你话完全撇脱晒嘅就未必啦。咁好啦，咁有啲人就话：喂，咁如果唔系朋友介绍，你咪长辈认识咯。咁嗱，长辈认识嘅咪又系嗰班人。呢个其一，其二就系、可能会介绍一啲有宗教背景嘅俾佢。咁佢可能系第二个宗教咧，又或者如果同一个宗教嘅，咪又系同一个圈子嘅人。咁佢就话啦，互联网就完全唔同啊。呢个 Michael 教授就话 就系中意个。其实 我哋系两个世界嘅人， 系啦，但系我哋就偏偏走埋一齐， 系 有呢啲好有呢个韩剧嘅画面。 即系而家佢就系 looking for 呢啲啦，两个世界嘅人。 系啦，佢就话有一班人咧，即系一班嘢，尤其是后生仔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喺互联网上面咧，完全可以识一啲唔系自己生活圈子嘅人，甚至乎啊，佢话咧，原来咧有进一步指出咧，大约有75% 网上结识嘅情侣入面，现实生活入面完全系冇任何连结，冇任何共同的朋友，双方的家庭亦都完全不识，是因为网上世界而令到他们拉上了在一起，变成一对情侣。他们都觉得这件事是比较特别的，亦都是他们想试的事。另一件事就是网上见面，学问大人说没有真实见面那么紧张。因为其实现在这个世代，即由互联网开始越来越蓬勃之后，经常都说的嘛，人们出来聊天是害怕的。是宅的，即你好啊，宅男宅女，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呢个 term 啦。咁佢就话啦，原来咧好多一代新一代嘅千禧年代或者二些世代嘅人，佢哋两代人都承认，我天生即系佢哋一出世就好惊去打电话俾人啊。即系譬如我唔知道你啲女会唔会噶， 完全系咁样， 系咪都系咁啊？ 就算叫去饮茶叫点心，佢哋都好似惊争人钱咁样， 好惊嘅，甚至 真系惊到佢好似佢争人钱咁样。哇！你做咩都嚟帮衬哇？你要两碟烧麦？请问我可唔可以有两碟烧食？哇！使唔使咁样咧？ 喂，你仲要俾钱人嗰个嚟嘅？ 系啊， 即系所以呢个史丹福大学嘅 Michael 教授真系讲得啱咯。咁佢亦都有讲佢话，甚至乎咧，连有啲人揿门钟，一啲陌生人揿门钟，佢都唔敢去开咁滞噶。呢一班嘅后生世代 系噶，佢哋好惊人，是真系啊！ 突然间中晒系咪？ 系啊，真系唔明点解噶，咁中嘅 系啦。咁因为佢话自己做咗一个深入嘅研究， 快啲话俾我听 ，tell me more。 咁跟住佢就话啦，如果一个人如果喺屋企做嘢嘅话，咁咧佢就被逼要同啲同事喺 Zoom 嗰度一齐倾偈啊。咁所以咧，再加上如果我真系想同啲朋友再倾偈嘅时候，或者有一啲嘅互动咧，可能就变相就系、是，喂，不如我哋网上玩 game 咯，或者头先之前我记得咧，之前早几个月前文旦都有讲过，就话你嘅系咪你嘅女女啊，一路睇电影嘅时候咧，系侧边有个 friend 可以 group chat 咁样同佢倾偈。 N 字头嗰个平台原来。有咁嘅 function 嘅， 系啦， 系同步睇电影，然后一路睇一路倾， 系啦。咁佢哋就话啦，直情玩虚拟嘅游戏，即系玩啲 game online game 嘅时候都系咁啦。 有啊有啊， 系系， 见到佢哋系啊， 佢哋都系咁系咪啊？中晒系咪中晒？咁佢就话呢一班人其实咧就尝试咗好多关于虚拟约会嘅信心就增加咗，因为佢有咗头先所讲嘅咁多种唔同嘅一啲体验啊嘛。咁所以意识到哦，原来其实而家网上面。就算認識一啲新嘅朋友，或者我用一啲約會嘅 app 都好，其實都已經唔係咁尷尬啦。反而可能我出嚟真正去見面或者去認識一個人，仲驚仲尷尬。所以咧就令到人哋咧就會覺得，喂，係咁，不如我就試網上嘅程式啦。尤其是後生嗰班，佢咁樣講嘅。而且咧，佢都有講過咧，佢就話原來啊，約會啊，即係網上約會咧，尤其是而家疫情啊嘛，成日都有啲人就講，我可能被逼放。放冇薪假期，有啲直情可能俾人炒咗添。佢就话原来呢一样嘢咧，可以令到佢哋啊平啲去约会啊。 哦，系、哦， 以前约会 起码又唔使买新衫啊，或者订台啊咁样。 系啊，佢话、原来咧，2019年即系两年前啦，咁咧如果主要嘅城市啊，全球啊，如果佢要第一次约会出嚟啊，平均使费要$85啊。$85，仲要未计头先问大华，即系着新衫啊、新裤啊嗰啲，仲要化妆嗰啲额外费，系啦， 坐车啊， 系啊，咁所以佢哋就觉得，喂，如果我视像去同人约会，仲要第一次约会嘅话，喂，未尝系一件好事啊，我真系平咗好多、啊。我下身着啲咩你唔知噶，我着短裤，咁同埋食嘢方面，其实我都系自己屋企食啫嘛， 系 冇人知噶。咁佢哋又觉得平咗好多，甚至乎佢哋觉得，顶笼咪再结识多几个人，都可以个使费再少啲。一阵翻嚟继续讲一啲成功嘅例子，同埋一啲唔成功嘅例子啊。 定价或者商业谈判破裂嘅时候，政府将会就谈判安排独立仲裁。据报，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亦都有意参考澳洲今次的立法。 澳洲财政部和通讯部在立法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新法例能够确立新闻机构获得合理回报，持续澳洲新闻行业的公众利益。市场竞争监管机构认为新法例有助新闻机构提高议价能力，令双方谈判更加公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说改革开放以来，7亿7千万名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全球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习近平又说脱贫责务不是终点，而是新奋斗的起点，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915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8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13，瑞士法郎0.905，加元1.249，人民币6.455，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97，新西兰元对美元0.74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6.46美元，卖出1,776.18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雨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明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就讲咧呢个网上约会已经变成新趋势啦。咁头先咧都讲过咧，就有啲嘅研究又讲话，点解咁多唔同嘅人选择而家网上面嘅约会啦？咁啊，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因为疫情啦，咁啊令到大家都好似好闷啊，好孤单咁样啦。咁啊，但系原来咧亦都有一个嘅调查或者有啲嘅研究人员有讲咧，就系话原来网上面认识嘅人可能分分钟咧更加快去同居或者结婚噶噃。咁因为咧，佢都有讲，佢就话原来迟婚现象大家都知，无论全球都系噶啦，即系越嚟越迟先至会结婚噶嘛。咁如果你一开头啱啱廿几岁嗰班小朋友，即系我哋堪称小朋友啦，即系嗰班大学生，可能其实佢哋都未接触社会，咁你直接叫佢哋结婚，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又会变咗好大压力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又会可能拖下，或者迟啲做完嘢先算啊。咁好啦，当你踏足咗呢个社会啦，做嘢啦，咁生活圈子慢慢会变缩窄㗎喇。咁缩窄咗之后，咁好难即係结识到第二个伴侣呀嗰啲啦。咁再加上去到30几40岁嘅时候，咁你就可能会觉得喂 咦，身邊嗰啲一係結咗婚，一係剩翻我呢啲，咁點咧？咁所以就變相佢哋多咗人，就會係中年啊，或者甚至乎係其他後生啲嗰啲，即係都會嘗試嘅時候，就會選擇網上面認識伴侶啦。不過咧，除咗頭先所講就係話網上認識伴侶之外咧，之前日內亞瑞士啊，日內亞嘅大學咧，亦都邀請咗3000多人咧去做咗個研究啊，咁發現。原来咧，约会程式入面识嘅情侣咧，比起其他方式识嘅人咧，更加愿意想喺埋一齐噶。咁啊，点解会有咁样嘅结果咧？咁佢哋都话啦，原来嗰啲嘅情侣咧，会试结婚之前一个嘅同居，就系一个试验期嚟嘅。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同居试下 O 唔 OK 先啦，唔 OK 你直接结咗婚之后，哇你炒大镬，咁啊点啊，系咪先？咁啊唔系几好啦。咁所以就会想选择同咗居先嘅。咁而好啦，佢哋就话啦，疫情之下反而佢哋咧就更加会反思自己嘅爱情观，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我网上识朋友嘅时候唔再好似以前咁儿戏啦，就会觉得不如我哋真系认真去建立一个长期嘅关系啦。咁佢话有1/3嘅受访者表示咧，佢哋咧比起以前啊更加咧即系玩呢啲嘅交友 app 嘅时候咧系认真咗噶。咁跟住佢哋亦都讲啦，头先都讲啦 ，Michael 又出现啦，呢个史丹福大学嘅教授 Michael 啊，咁佢就话咧，而佢哋咧，约会程式啊，变成一个真正嘅情侣，再变成一对夫妇咧，点解会咁快速咧？大概系有两个原因嘅。首先，第一，佢哋喺一啲应用嘅 app 入面啊，其实已经不断喺度选择紧，到底边啲人系啱自己眼缘啦，跟住亦都会再拣边啲人，其实同自己嘅谂法相近，因为其实如果你玩交友 app 嘅话，入面会有写，可能有啲就再 detail 啲，你中意啲乜嘢啊，你做紧啲乜嘢啊，有好多唔同嘅 detail 嘅位嘅，咁佢就话啦，咁大家都会就睇多啲先噶嘛，咁所以咧就觉得呢个人都比较相近我同我谂法，先至开始同嗰人倾偈，咁意思即系话佢哋已经系比实质喺地下，即系我哋实体见面嘅时候去认识一个人嘅时候，互相了解个情况系多咗好多，又或者嗰个嘅资料系详尽咗好多。佢话第二就系、是、大家通常都会喺网上面密集式咁样倾偈，倾耐咗先至会出嚟见面噶嘛。咁所以即系话佢哋密集式倾偈嘅时候，意味住佢哋已经系知道对方更加多，了解对方更加多嘅生活习惯啦，佢嘅喜好啊，甚至乎佢嘅资讯，甚至乎佢哋到底中意啲乜嘢，或者自己两个互相嘅交流或者互动都多咗好多，先出嚟见面。佢话。所以咧，呢个阿 Michael 啊，社会学系嘅教授阿 Michael 就话，点解网上面一啲 app 如果真正大家系都想互相建立一个长关系嘅话，而佢哋系比较实体见面嘅时候，嗰、那个嘅情侣快啲去结婚咧？佢话其中呢两个原因就系咁解。咁好啦，咁啊，系咪真系有好多网上一啲成功例子？我好相信，无论敏大人或者我，甚至乎系所有听众都会觉得。应该好少啦，系咪啊？因为我哋通常成日睇电视啊，睇新闻都系呃人多噶嘛，呃钱噶嘛。 我就知道嗰啲即系约出嚟净系一晚嗰啲咧，应该好多成功例子、啊。 系嗰啲系好多，系咪？但系原来唔系、啊，佢哋有讲过有一啲真实成功嘅例子嘅用户咧，都有出嚟做到一啲分享嘅。其中一个咧喺香港噶，咁佢就话佢自己28岁，咁而家个女朋友咧就系喺网上面一啲形式程式嗰度识噶，咁就话已经拍咗拖年几噶啦，咁佢亦都承认啊，交友 app 里面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人，可能会好危险，亦都佢自己都遇过一啲负面或者唔好嘅经历嘅，咁但系例如系咩咧？有啲嘅女性啊，咁可能喺个 app 入面咧会不停喺度 sell 佢一啲美容套票、啊，咁呢个亦都我哋成日睇新闻都睇过啦，我哋身边有啲男性嘅同事都系啊，上去呢啲 app 嘅时候，一系就同佢讲美容，一系就叫佢炒股。好多呢啲嘅，咁佢就话啦，但系佢依然继续咧对交友 app 嘅时候都系态度好认真，咁结果就识咗而家个另一半啦，咁样，咁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越洋嘅例子啊，咁佢就话咧，原来咧有一个咧叫做安德鲁斯 28岁噶啦，佢嚟自伦敦嘅，咁系一个嘅教练同埋一名老师嚟噶。咁佢咧就识咗个25岁嘅女仔，咁佢就住喺咧呢个德克萨斯州噶。咁佢就其实两个唔同嘅地方嚟噶嘛。咁但系因为咧呢一个嘅疫情嘅关系，令到佢哋一个慢速嘅约会。咁啊，亦叫慢速嘅约会咧，就系佢哋最初喺一个社交平台，我哋都有个面书嗰度识嘅。咁咧识咗之后就一直喺度倾偈啦，有一个聊天嘅倾偈噶嘛，倾咗几个月之后咧，开始就视像倾偈啦。咁而之后咧，佢哋再过多一段时间就决定成为情侣啦。佢哋就话，因为佢哋觉得自己对方都有好深厚嘅呢个感情上面去认识对方嘅。佢话佢哋就咁网上面倾偈，可以几个钟头倾偈嘅对话系咩咧？政治啦，甚至乎去到一啲米嘅种植啊，即系一啲谷物啊，佢哋都会倾，即系大到哇好大嘅事，或者细到咁细微嘅嘢，佢哋都倾。佢哋就觉得哇，真系好多嘢都好了解到对方啊咁样。佢话回顾翻即系之前啦嘅拍拖，佢话我就算识咗一个人，真正同佢约会倾偈，可能都未必真系咁认识嗰个人，又或者会揾到咁多共通点，反而佢网上倾偈嘅时候，佢就揾到咁多共通点咯。咁佢就话啦，有一个嘅英国情感作家同埋心理学家，咁佢都话啦，注意到咧，原来咧，呢个嘅唔同嘅郊乡或者唔同嘅城市，佢哋视像嘅约会越嚟越多，越嚟越频繁。咁跟住佢哋话，可能以前有啲人就会觉得，哇，我喺伦敦住嘅时候，咁其他地方嗰啲我唔会见佢或者唔会约佢噶啦，甚至乎而家可能都有人咁讲噶，但系其实好多人已经暗砍地。不知不觉间自己做紧呢一个嘅选择，就系喺网上面识一啲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人，跟住之后同嗰啲人就成为朋友。 So 多人呢其实呢都是想找一段真实的爱侣，亦都希望佢唔好似烟花咁一闪即过。啱啱听过是容祖儿的烟花记。剛才講了一個成功的例子啦，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完美的，但通常呢我們節目剛才問大家都問啦，喂咁即係點啊，係咪大家聽完之後都會繼續去做一個網上的交友啊，我哋都話其實我哋好持平嘅，咁講完好嘅當然梗係講啲壞嘅例子啦，又或者一啲失敗嘅例子，咁講一個失敗嘅例子先啦，但我欣賞佢嘅創意。咁佢就話呢有一個失敗配對嘅例子，就係有一個喺紐約入面做一個風險分析師嘅一個人。咁佢呢就喺一啲社交交友嘅網站面認識咗一個人啦，咁跟住之後呢就開始其實原來佢啲鄰居嚟嘅，附近啲鄰居嚟嘅，咁就開始就用視像去約會去傾偈咯。咁短短幾個禮拜裏面呢佢哋就覺得嘩好正啊，對方又好似好體貼啊，又好可愛啊咁樣啦，咁不如我哋嘗試多啲嘅約會啦。咁佢哋喺網上約會做啲乜嘢呢，我好欣賞呢一個分析師風險分析師嘅創意。佢就話呢一個35歲嘅分析師呢就係想複製在纽约著名的一个的约会场景，咁于是咧，佢哋咧就搞咗一个咧，就系安排咗类似鸡尾酒之夜，咁跟住之后咧，亦都同个伴侣讲，不如我哋互相推荐大家食啲乜嘢啊？跟住之后再虚拟大家一起去游览新奥良尔呢个地方，即系佢哋全部嘢都系视像上面一起去同步做一样嘢，即系可能一起 p 一个 YouTube 睇新奥良尔系点啊？就一路就食住大家头先之前互相推介嗰个饭啊！意粉啊咁样啦， 我谂已经好多人做紧啲咁嘅嘢噶啦，即系啲情侣一定谂到啦呢啲咁嘅小创意。 但系唔系同一齐、 情侣嗰啲 系啊，即系譬如我食紧个杯面，但系嗰杯面可能未必系我杯面，即系因为互相推介一个食物噶嘛。 互相推介啊， 系啊。 但系如果咪可以约埋一齐 喺电视睇， 约埋一齐滚嗰个杯面咯。 系咁啊，系好似正咁。咁跟住之后咧，佢亦都觉得 一齐 order 一个咩咯 food 系啦，分别去两个唔同地址。 系啦，等埋一齐先食咯， 食系啦。咁佢都有讲咧，就哇，好似好有化学作用啊！因为点解咧？另外佢亦都要求对方就话，喂，不如我哋一齐睇一本书啊！咁到时咧，你就拣其中一个章节读俾我听，我哋互相读翻我哋睇咗啲乜嘢俾对方听啊！咁哇，成件事佢就觉得好有创意又好开心啦。咁啊，结果啦，佢哋喺网上面倾咗几次偈，越嚟越多交流之后啦，就去到现实生活里面咯，就开始真正嘅现实约会咯，头一次都可能 OK， 隔咗一两次之后咧，佢哋就已经分咗手啦。咁原来佢就话咧，佢系 咩问题咧？ 系佢话好可爱啊，但系当真实见到嗰个人嘅时候咧，佢发现唔系佢想要嘅人咯。咁而亦都香港有一个例子都有讲过，佢就话咧，佢试过亦都喺网上面识嗰个人嘅时候，好好嘅 OK 噶。到真实见面嘅时候咧，完全系两个人嚟嘅。例如系咩咧？好粗鲁啦，又讲粗口啦，跟住佢话又好冇礼貌、啊。咁就完全系同网上面佢倾偈嘅时候好斯文嗰个嘅， 系咪代替噶嗰个？ 我觉得未必系代替， 即系啲人点啊 ？Written in written form 系斯文过 spoken English 咁样啊？ 可以咁啊，因为咧我唔知问大人会唔会，就算我 WhatsApp 嘅时候啦，同人倾偈都可能会礼貌啲，可能因为文字上面 就系 written 同 spoken 噶嘛，系啦， 系啦，到我哋真正见面嘅时候，可能就会自己口语化嘅时候，就有一啲嘢烦，唔小心露咗出嚟。 OK， 但系你去到呢个剧情，可唔可以咁样咧？咁啊 keep 住冇出嚟啦， 系啦， 跟住好似不友咁咯。 系，我相信咧之后以下呢一个内地嘅例子咧，佢哋 keep 住系不友唔出嚟咧，系好事嚟嘅。咁话说原来咧，跟住就喺2019年啦，11月嘅时候，有一个嘅男人啊，佢系湖南嘅男人嚟嘅，咁佢就识咗喺网上啲 game 嗰度识咗一个女仔，咁咧佢哋仲要咧好快就喺个 game 度已经变成夫妇，即系个 game 入面称呼自己做老公老婆啊咁样啦。咁之后就互相交换咗一个交友嘅即系普通倾偈嗰啲 app 啊。咁好啦，咁有一日呢个男仔就话：喂，你不如影一张你 你嘅自拍相嚟睇下得唔得啊？咁，结果咧喺入面见到，哇，皮肤劲白劲滑啊，身材又劲好啊， 咁你应该唔信啦。 但系内地好多个个都系咁噶嘛， 系， 咁所以佢 信唔信咯？同埋而家有， 反而信， 而家有只 app 系帮你将嗰啲 P 图 系变晒噶嘛， 反 P 图噶嘛， 系啊。但系因为啊，佢之前已经喺呢个 game 入面已经识咗 friend 咗嘛，咁所以佢觉得唔会呃我嘅， 同埋佢自己都想信， 系啦，佢自己都信。咁跟住之后好啦，而呢一个女仔亦都同佢讲：哎呀，我准备出去外国读书噶啦，即系好多时都系咁讲嘅。直至到两个陷入热恋嘅时候咧，开始就问佢攞钱啊。咁通常呢啲都系咁嘅套路啦。咁直至到好啦，直至到呢一个男仔啊，俾咗二十几万呢个女朋友，因为咧就话啦，呢个女朋友个阿爸妈出咗车祸，所以就要一笔钱去救命。咁佢真系俾咗佢啦，咁啊结果咧，喂，一直都好似唔还钱啊，亦都好似冇开始减少咗踪影咁、啊，咁于是佢就经过好多唔同嘅打探之下咧，佢揾到呢一个女仔朋友，即系佢嘅女朋友啦，个地址、啊，咁于是佢开门啦，佢一入到去佢呆咗，因为 一家人 唔系，因为佢见到一个开门嗰个嘅女朋友啦。唔系白滑啦，亦都唔系身材非常之好。结果佢见到嘅系差唔多200磅嘅女仔，跟住佢同佢讲话：你知唔知啊？我望到佢嘅时候啊，我发现佢大只过我。所以即系都有一啲唔成功嘅例子。 但系佢几耐先？佢同呢二十万，佢同佢之前嘅 拍咗拖几耐？ 美好嘅回忆。 大概我谂四个月到，因为佢话2019年11月识嘅、哦，到咗上年 五万蚊个月啦。 系啦，跟住到上年嘅三月嘅时候，即系四五个月啦。 系 系啦，跟住佢就直接去搵佢啦。 我明白啦，要呃一个人嘅时间大概系四个月， 就 可以得到佢完全嘅信任啦。 系啦，甚至乎攞咗廿几万。咁所以咧呢一段嘅关系，我都好相信就系、是。其实佢唔见嗰个人真人，反而可能见过真人，因为太画面啦成件事。咁、好啦，咁啊，所以都讲啦，即系虽然而家新趋势就系网上面结识一啲朋友，可能都系其中一个交友或者系啦一个方法啦。但系即系大家要谂清楚，又或者要问多啲唔同嘅朋友，相处耐咗先至好，俾多啲自己嘅私人资料或者金钱方面就真系绝对唔好啦。咁啊，所以大家都一定要考虑清楚，谂清楚先。至去有进一步发展啦。 一颗眼碎，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睡异国的艳行，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蜘蛛的网，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管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身的花，在这边，在那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2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34岁女售货员、一名62岁男验货员同一名16岁男学生。尖沙咀 K11 秒斯亚一楼明朝食馆感染群组扩大，累计有6宗确诊同5宗初步确诊，患者包括3名食肆员工同8名食客。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估计餐厅内可能出现传播，中心正系跟进调查，又呼吁曾经喺今个月19号中午12点至到下昼3点到访明朝食馆嘅人士，尽快致电中心热线21251111或者21251122。政府昨日已經引用強制檢測規例，要求在今月18日至24日期間曾經身處明朝食館的人士，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檢測。教育局表示，由於教育局的服務不斷發展，需要更多辦公空間，而廣播道教育電視中心用地適合私人房屋發展，政府經整體考量之後，決定將有關土地納入2021-22年度的賣地計劃。教育局回应本台查询时话，教育电视中心一直由局方管有，并同香港电台共用。教育局去年因应港台无需每年制作教育电视节目，所以收回教育电视中心。当时教育局指需要办公室空间，要求港台归还大楼。教育局表示，经商讨之后，港台将于今年3月底停止使用教育电视中心，并迁离有关办公室。教育局今年稍后亦都会迁出大楼，亦会安排合适的组别使用港台腾出的空间作临时办公室。财政预算案预测未来4个财政年度政府面临财赤。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被问到，明日大屿的研究如果不符合成本效益，会否有一个选项是不再推行时，他回应说，政府有信心研究结果正面，如果研究结果不正面，亦都会尊重研究得出的结果。但黄伟纶重申，相信明日大屿计划收入大于支出，未来会就财务和融资做不同方案的研究。他说，早前社会各界人士亦提出至少6个方案，如果有其他方案，亦愿意作适当考虑。澳洲国会正式通过新法例，要求 Facebook、Google 等社交媒体发布新闻内容时，需要向有关新闻机构付费，有关立法成为全球首例。法例定明，如果社交媒体和新闻机构未能就发布新闻内容定价或者商业谈判破裂时，政府将会就谈判安排独立仲裁。据报，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亦都有意参考澳洲今次的立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811点，跌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6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19，瑞士法郎0.904，加元1.25，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96，新西兰元对美元0.7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66美元，卖出1,773.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 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听落好刺激、哦、 ，Kevin， 今日我哋会复习失速改正程序，一阵我哋会大约喺4000尺嘅时候刻意将飞机失速，你准备好未？ 好，嚟啦！ 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可唔可以成功挑战飞行驾驶训练？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露场展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边个救我惨？ 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人糟蹋人，使野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 唱片公司俾呢位新人嘅定位咧，就系惨。而阿 Mike 话第一首派台歌确实有勾起佢惨痛嘅表白经历嘅，录音嘅时候更加不断咁样轮回当时嘅情况。 我不如一个人。 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 交往难，相处难。 上晚6个星期回落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2位，曾比特《我不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今日我朋友圈请嚟呢一个嘉宾咧，佢系阿卡智慧山。 茉莉， 你好啊！ 你好啊，好开心啊！ 系啊，每次倾偈咧都好似朋友吹水咁咧。 系 喂，今次咧上到嚟咧同我哋讲咧无畏无惧。 系啊系啊， 系、啊。我觉得最劲嗰样嘢就系咧，你系直接话到俾人哋听，亲身示范话俾人听。你之前嗰首歌咧已经咧系有一个就系浸喺一个浴缸嗰度啦。 系、 啊。其实咧上次倾偈已经知道你系好惊呢个水嘅，浸落浴缸嘅时候都已经系一个极限嚟、啊。你今次过分到真系玩服啊嘛！玩海喎、啊，系咯咩玩法咧？即系掂海喎、啊。你以前会唔会惊海？惊到唔敢行过去噶？ 其实惊噶，尤其系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夜晚见到个海嘅时候系特别惊噶？ 诶，我会啊。 系啊， 即系嗰种感觉系你会觉得有水怪， 好似吞噬你咁啊嘛，感觉 有鲨鱼啦，好多呢啲嘢噶， 有水怪。 系我最惊，你同埋有水鬼。 系啊系啊， 最惊呢一样。嗱，呢个就系我惊啦。你系除咗夜晚嘅海惊、你日头嘅海惊唔惊？ 都惊嘅。 你惊到点咧？ 其实系因为我觉得大海系好无尽啊！嗰件事咁同埋我以前细个试过浸亲啊，咁、就系一好耐嘅情况之下，喺、个公共泳池，咁啱去到嗰个位撞到啲 friend， say 完个 hi 之后就浸亲啊！ 系， 佢哋系望住我浸亲，咁然后我隔篱其实有啲嘢可以俾我扶，但系我继续浸亲咯。咁我觉得呢件事好攞咯，咁就一直都摆咗喺个心里边。 系， 系啊，咁就惊水咯，同埋当时系咁饮水，系觉得自己会死啊。 系， 系啊，系啊， 冇人救你嗰阵时，啲朋友都唔救你。 因为佢哋觉得你做乜嘢啫？你明明隔篱有嘢扶，你做乜嘢？但系 佢冇嗌你扶住，但系当讲恐惧嘅时候，你就捉唔到其他嘢噶啦。 系啊， 系咯。 佢哋以为我，佢以为我咪玩嘢定系点？我不断喺度浸亲，咁佢哋就成班好似食花生咁望住，所以其实都几裸咯嗰次。 恐惧啦，危险啦，再加迷失啦，仲要裸啦，加埋系真系都好大嘅阴影嚟嘅。跟住就细个嘅时候你就遇到呢一样嘢啦，自此之后你就唔敢掂水啦。 啦。 系啊， 系咪真系就到今次拍 MV 嘅时候先掂翻个海咧？ 系噶，系啊，我真系咁多年冇去过海滩，入水冇可能对我嚟讲。 即系但系你做嘢嗰阵时冇试过要去即系拍嗰啲外景去沙滩啊嗰啲嘅咩？ 诶，以前帮港台拍过一个节目要去嘅，但系纯粹喺个沙度奔跑啫。 系， 咁就冇 使掂海嘅。 诶，最多系踢下水咯，即系都冇要行到咁出。 Okay. 拍呢个 MV 之前，公司有冇话俾你听？嗱，你听系掂水嘅。 有 我以为夸张 死噶啦， 系啊！如果我以为夸张到第二朝先话俾你听，嗱，我哋今日去呢度咁。 咁佢又有讲俾我听嘅，系啦。咁但系好真实咯，因为我系去到嗰日先至学啊，我系之前冇学嘅。 但系你点样克服个海水咧？会唔会早几日已经即系不停去沙滩附近摸下啲水先咁咧？ 冇啊！ 你咁勇啊，已经去到。 我谂住系啊，我死就死啦咁咯。你见到个 MV， 我系咁跌落去个海度，咁啊真系饮咗好多啖咸水，好咸。咁但系我就谂啦，咁都好嘅，因为有教练喺度啊嘛。 嗯，有咩事就唔会好似以前啲同学咁，你做乜啫？ 即系嚟做乜啫？ 系即刻有个教练救你先。 但系我谂多咗啦， 知个教练都系话你做乜啫？ 我想多了，是因为他有个镜头是你自己一个在一个独立板一个海里，其他人全部撤退。 是 啦，跟着然之后呢，那个独立板就是飘，因为很大浪。那个教练都说今天真的很大浪。 跟着之后有没有教练或者告诉你，其实那里是大概几高水位啊？一个人半个人。 应该是高过我的人的多高一个头两个头度。 哇，作为一个恐惧的人来讲，你真的算厉害。 是。 定是你真的不觉不觉飘了这么远？ 是不觉不觉。 觉的话应该真的怕的，翻转头 真的怕的。还要是因为呢，原来啦，不是只跌落海的，是因为呢你的板呢，他们说如果有些什么浪冚过来呢，个板很可能会反到你。 哦， 那就会可能撞晕了你都不知道。是啦，那所以这个都是怕怕的。 前路太过动荡，茫然伸手去挡，前的细腰攻击茫茫，勇气都不错，离开了仍然是不想放弃，再别要让我心死，沉寂那黑死里复燃，沿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你是否又会生气？无视痛楚，攻陷诺言，残食再抛弃，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如唱，仍习惯强忍，不怕剧痛。 其实咧，即系点解会有呢个挑战，就好明显，因为有呢首歌啦。 系啊系。 我想话呢一首歌，亦都系你自己谂，哦，我想整一首无惧惊嘅歌，面对呢个压力恐惧嘅歌，系你自己想做定系公司想你做嘅咧？ 因为我自己有个人，我有啲好恐惧一直以嚟嘅嘢系挥之不去嘅。我哋就话，譬如好似我咁啦，我最惊就系见人咯，即系唔系话，譬如我见莫莉莉，我就好开心啦，因为好啱倾。但系如果你要我摆喺我一个好似嗰啲 cocktail party 或者 social party 三宝嘅地方， 系啦，仲要你冇身，即系你唔系话我去到，我可能系做一个嘉宾身份，去 promote 呢个 product 嘅 ，OK 嘅。但系如果你去到纯粹系 social， 系啦，我唔得，真系唔得，我只会失失一个，就好惊，好恐惧咯。咁呢样 系， 你系咪啊？ 系啊。 系啊， 我就算系直情咧，即系未至于去到好熟嘅朋友约食饭咧，我都唔想出噶，因为我觉得要喺个饭局里面揾话题，最我面对面对住你，我觉得好尴尬。 住我唔想出咯。 你都系有少少长足咗喺你个。即系 comfort zone 咯，会有一个 系啊。咁、哦、如果突然间你公司有一日真系掉你去啲宴会一个月，地 一个月， 地地都要去， 有冇啲咁嘅嘢？ 我即系公司，我唔理啦，咩宴会你都要去。就算人哋啊摆酒饮宴，你唔识嘅，边个八日宴你都要去。 哇！呢个系。哇！ 喂，不如你试下，哎呀，对唔住啊，同事喂，不如试下搞呢个嘢，真人 show。 喂，呢、這个搞笑喎、啊，呢个 good suggestion 喎、 啊。系啊，仲要睇到你喺个角落位嗰度。 系、啊，我谂我一定系好唔自在啊。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嘅生日会咧。因为本身佢话佢生日会，咁我谂住去到，其实我都惊惊地噶啦，去人收，因为佢好多其他 friend 噶嘛。咁、我觉得唔得，我咁大个人，我一定去下啦。咁样，我去到，点知原来系熄晒灯啦，跟住咧有啲荧光嘢画喺个身度，你知唔知边啲？即系 夜光嗰啲荧光嘅嘢。 我好靓，跟住然之后咧，佢哋攞住啲酒啊，咁样即系好悠咁样行过嚟。喂，我去到呢啲我已经好惊，因为我觉得咁我系咪应该要悠咁？ 定系话你冷静啲咁样对方讲？ 系啊系， 好明啊！ 即系我应该要啲咩态度对佢？咁我又好冷静咁样，跟住我就喂系即咁样啦。咁就系、是去到我 唔识嘅嗰 个 人，但系 佢就生日嗰个人， 生日嗰个啫。 佢生日嗰个，但系侧边啲人都系好优。然之后佢哋又会一齐即系又喂我哋饮呢个啦，我哋即好好兴高采烈咁样。但系我又好似 feel 到你嗰种无奈啊！我真系 feel 到啊！ 你都系咁啊？ 系啊，我都遇过呢啲啊。通常嗰啲人咧，其实一个人生日，我就 系 识个主角嗰啲咧。 系啊， 你明知道主角实会俾人分薄咗嘅，我一定唔出现。 系啊，唔出 現。我咁唔得闲啊！ 跟住就再翻嚟食饭啦，咁样咯。 你真系勇、啊， 但系嗰次我勇，我五分钟定十分钟我就走咗啦。 我觉得你起码有接受或者面对挑战呢一下嘅勇气，因为有啲系直情系你连去你都觉得费事，或者你都唔想去面对噶嘛。 都系都系。 呢、這个你就系因为呢一个 party 所以衍生到呢首歌。 唔系，呢个系一个例子啫。我有好多呢啲嘅，咁但系即系讲紧我哋本身呢个 idea 就系 from the down of a soul 啦，就系其实你细个你就初生之族不畏苦，但系大个你冇即系慢慢就会有好多 experience， 你会觉得哦会失败嘅。随住你年纪大咗啦，你就觉得好多嘢都会好大成本，你唔够胆去。咁所以我就好想同大家讲唔紧要啦，你拥抱呢个恐惧啦。即有恐惧呢样嘢其实系好正常，我同你都会即系 social 都惊，但系其实呢样嘢可以继续喺度噶嘛，而我哋点样去恐惧之中又可以 overcome 到佢去接触人咁样样咯。 如你已看见你的悲，无奈就承认到尾，曾盲到还费力，但无事已是了骨气，几多枯萎早不见转机。 算唔算就系你恐惧或者你保护自己嘅四面墙之一咧？ 算啊，我谂系，我谂都算。我谂保护自己就系、是、都会惊，可能唔知道会有啲咩出丑嘅情况咯。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咪就系嗰次啫嘛，我咪 stay 咗五分钟定十分钟，咁我就乱咁话，哦咁啊，我要个 pussy foot 啦咁样，跟住咧隔篱啲人就喺度笑我啦。佢嘅意思唔系咁啊，即系要酒精定系唔知乜嘢咁啦。其实到而家都搞唔明，但系我就觉得哇好懦啊咁样咯，跟住又做错就错晒啦啲嘢。咁同埋咧，我硬系觉得咧呢啲咁嘅位置会有一啲嘅可能有啲歌词嘅嘢噶，我就好惊呢啲嘢咧，所以就会 stay away 咯。系啦系啦系啦。 嗱咁啊，除咗呢个之外，会唔会就系、是？令你之后越嚟越都想挑战一啲嘢咧，或者去面对自己嘅恐惧咧， 都会嘅，都会嘅。咁我而家大个咗咧，其实嗰啲 party 我都仲系惊嘅，但系譬如可能面对多咗人嘅时候，我就会将。每一个人我都觉得佢都系一个人啫，即系唔系咁恐怖嘅啫，咁样就会 eager 咗多咗去同人即系相处，同埋企喺人哋个角度去谂，佢呢刻佢需要啲乜嘢，咁会好啲咯。 有冇啲乜嘢其实你系都想继续去挑战噶？ 公司已经帮我 book 咗啦，佢哋话因为 你公司安排噶，我觉得你好惨啊。 我都好 agree 嘅，面对晒所有你嘅恐惧啊！而家系 我好感谢公司，就系八长山， 飙到你嗰张眼泪，我就好感谢公司。 公司好好嘅，因为我都话哦，其实都啱嘅。我因为咧，你觉唔觉得年纪越大，你就会越惊噶啦？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人话我年纪细啲，我玩机动游戏冇咁惊，但系大咗我直情系唔敢玩。 系， 所以我就觉得。我惊我过多几年，我可能已经唔敢玩，我就谂住挑战滑长山咯。 系，你未试过接触嘅？ 未试过。 系， 咁同埋系好高，我系有啲啲咁多位高嘅，啲啲咁样咯。系啊，你冇玩过？ 我冇、 啊。你冇玩过？ 我惊死嘛！我冇你咁勇于接受恐惧或者面对恐惧。喂，但系嗱，除咗呢个啦，即系面对恐惧啦，我觉得有一啲嘅恐惧或者一啲阴影咧，系挥之不去嘅。知道你之前都俾狗仔整伤咗个嘴， 哇！ 我睇到嗰啲相咧，我都觉得好恐怖。但我想话你又咁厉害，你之后见到狗仔你唔惊嘅？ 其实我系见到狗仔唔惊，但系见到大狗都惊。 因为咬你嗰个系大狗嚟嘅。 系啊，系啊，系一只大嘅唐狗嚟嘅。咁咁嗰刻其实系我唔知道，其实最惊系因为咬完咧，你冇镜，你唔知道个嘴有冇一忽肉唔见咗，或者系烂咗点样。咁好彩就纯粹系撕开咗啫个上边。咁就个医生好好，因为佢系即系朋友识嘅外科医生啦，就帮我由里边嗰层，因为我撕开咗啊，咁就对翻个唇位咧，红色嗰位对翻去连翻去咯。 哦，咁而家冇事啦。 而家俾你睇下，噔噔。 咦，少少啦，好少， 好好多啦， 系啊！我见到你之前影相嘅时候就好明显， 系 最紧要就人冇事，但系恐惧方面啊，即系你头先都话惊个大狗啦，你公司会唔会突然间俾只大狗你？ 我嚟紧都要去狗场，所以就我谂要再小心啲，同埋可能同嗰人讲，可能同个负责人讲话，边啲系温顺啲嘅，我可以做到啲 task， 可能我喂到佢食嘢，我谂我真系要好大勇气先可以做到呢件事。系啊， 我啊俾我阿姨屋企嗰啲猫啊搲完啊咬完啊，我都惊啦。 系啊， 系啊，我但系我会继续摸佢啊，但系摸佢我见佢一上个头拧，缩手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真系会惊噶。 系啊，会噶，会缩手咯，跟住佢真系洗咗你噶啦，因为系啊，但系因为自己都惯咗嗰啲嘅小动物，所以都 OK， 即系见惯咗佢哋嘛，何况你见到陌生嗰啲。但我听完你咁讲，你好多嘢你都而家开始敢去面对或者想去挑战啦。有冇一啲嘢系真系你到而家你都真系觉得唔得嘅，我真系接受唔到嘅？ 其实而家都有啲节目咧，有唔同嘅节目突然之间同时间叫我去嗰啲 招灵啊， 灵探招灵嗰啲。 系 咁，但系其实灵探我觉得 so far OK 嘅。对于鬼神之说，我系好相信嘅。咁但系招灵我就真系 唔应该惹佢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哇！但系灵探都够胆，我唔够胆。我鬼屋都唔够胆。 咩啊？鬼屋咁样？ 鬼屋都唔够胆。 系假嘅嗰啲。 听嗰啲说法话，可能又真嘅咩？ 我呢个节目反映咗我，你系一个好惊嘅人。 我系一个好细胆，咩都惊 嘅人啊！你 系我连仓鼠仔都惊 啊！唔系啊。 啊嘛，佢有冇叫咬你啊？ 系啊，我成日咬我以前嘅个粗鼠仔嘛。 哦，原来系咁。 系啊，有嘢隔住就 OK 咁样。 你真系噶？ 系啊。 咁你系咪都惊曱甴、老鼠嗰啲？ 好惊曱甴，但我唔惊老鼠噶。 哦、我都唔惊老鼠，诶、欸，同我一样喎、 啊。系、哎、好多人都好奇怪、啊， 但系你冇理由惊仓鼠唔惊老鼠噶。 其实我又未去到惊到就系话、哦啊，你走啊你走啊，要九里远嗰啲， 即系惊佢咬啫。 知佢会咬我，但系就唔会想伸只手落去摸咁耐，因为我会知佢会咬嗰啲咯。系、 哦、 啊，嗱、嗯，但系头先讲到呢个啦，除咗呢个无畏无惧或者挑战之外啦，都知道你其实喺呢段时间里面学咗好多嘢噶、啊。 嗯， 系啊， 咁学咗呢、這个，我买咗个琴啦，咁就开始学嗰啲钢琴嗰啲 chord 啦，咁就希望可以弹翻我以前，即系我唔系以前嘅，我而家出紧嘅歌。 你讲到咧，你七十年代嘅歌手，冇我七十年代嘅时候弹唱咗几首歌，而家想 pick up 翻啫。 我啲老灵魂嚟，咁就系呢一样嘢啦，咁同埋其实我嚟紧系好想学一样嘢叫做 Pilates 啦，咁呢个就系比拉提啦，其实都想，佢系一啲好似瑜伽咁样嘅一啲嘅运动，但系咧佢就可以令到你本身个体格啊，即系可能个骨架咧，譬如你寒背嘅，都可以令到你嗰个体格系靓嘅。 即系呢个机器定系人手做噶？ 佢系好似瑜伽咁样嘅，佢有机器，可能绑住你喺上面啊，即系做一啲， 就吊你上去啦。 有啲咁样噶、哦， 都去过。 跟住有个，跟住然之后咧，有啲就系你自己做嘅咁样咯。咁我就想去即系 challenge 呢个咯。 所以你就想考呢个牌啦。 我想啊，因为佢其实因为我以前教有个 ballet 嗰间学校咧，佢都有学呢样，有得教呢样嘢。咁佢话因为你以前系一直学开 ballet 咧，咁就系比较容易上手嘅咁样咯。 系，你搞到我好想学啊！不如你学完之后你教我。 得啊，冇问题啊，免费教你啊。 咁啊，呢一度咧就希望你啦，即系好似呢一首歌咁，咁就每一样嘢都唔再恐惧啦，同埋可以接受挑战啦，咁亦都唔好恐惧同我做访问啦。 你冇帮我啦， 好啦，我考虑下唔封锁你。Thank you, Saka。 Thank you, 我哋。 才活在畏惧中，不敢进取，长年累月困在堡里，隔着围墙，现在到未来，未敢冲出去，看守到几岁？四面墙隔绝来往。 大家听，提提大家，因为由于咧，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大厦将会喺听晚，即系咧星期六嘅凌晨啊，进行啊深层清洁消毒嘅。到时香港电台嘅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都会由午夜十二点钟去到第二朝六点钟进行联播，不便之处敬请原谅。今日咧，我哋嘅朋友圈请嚟系阿卡赵慧珊，咁啊讲咗佢咧，原来咧同我一样都有社交恐惧症啊，非常之惊人。 人群。另外咧，亦都睇到佢咧点样可以挑战自己，克服困难。咁啊，一阵间翻嚟嘅话，音乐说啦，拜拜。